Thank you. 请听迟小秋在《三让椅》这场戏当中的唱段。 真是。 可倒好啊，不但红，这么会儿你还紫了。连升三级。 再请听团圆。 上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公，为何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啊？我非你， 岂有此理？